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年到中秋，举杯邀月，开宴赏花。我国古人重视中秋，仅次于新春佳节。中秋之际，人们举头望月，提笔赋诗，或者思念家乡亲友，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一边遐想着古老传说，一边沉醉于清朗明月。这种种怀想情思，全都融入那些关于中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一同在中秋佳节寄情感怀。 越成长，欢迎您收听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主持人张征。教育面对面在今年中秋三天假期当中啊，特别为您策划了情满中秋，诗意中华的特别节目。我们将会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一起度过中秋佳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他呢将会以寄情感怀为主题，选择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和大家一同来品读。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广渠门中学的4位同学为大家诵读这些经典的篇目。好了，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2019年全国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招收5000名硕士生，由455所高校承担。英国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力排名出炉，清华进入前10名。市属公园今年中秋推出25项游园活动，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2019年全国共安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5000人，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55所普通高校承担。报考该计划的考生要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符合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报考条件的，可以申请调剂到该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要符合相关招生单位确定的接受其他招生单位该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纳入该计划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2019年英国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力排名榜近日出炉，清华大学进入榜单前10名，超越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力排名榜单当中共有来自全球的500所大学。从这份榜单来看， 前四名均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超越斯坦福大学，首次名列第一位，斯坦福大学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位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哈佛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分别排名第五名和第六名，英国剑桥大学排名第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排名第八，清华大学第九位，牛津大学第十位。这份榜单与此前发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之间的差异引人注目。全球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前十的大学中，有一半没有进入到世界大学排名的前十位。值得注意的是，悉尼大学在就业能力方面排名第五，但在世界排名当中仅排名第42位。2018年中国国际教育展将于10月20号到28号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举办，参展国院校工作人员将会现场解答学生和家长的问题。据了解，今年展会将有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所海外院校参展，举办上百场留学专场讲座。中国国际教育展以国家展团主宾国机制，只接受海外正规院校参展，倡导现场面试，力推校际合作等为特色。根据去年展会报告，多数学生家长参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与海外代表直接沟通，了解学校第一手信息，有机会向校方代表提交入学申请和相关材料。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中秋国庆的服务信息。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市属公园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中秋月圆系列游园活动拉开帷幕。据了解，中秋佳节期间，公园将会为市民带来古典音乐会、京剧戏曲演出、植物精品展示、登高、泛舟赏月、传统民俗体验等多个品类25项丰富多彩的节日游园活动。目前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已经完成了节日的游园环境布置，27座节日主题花坛在北京历史名园竣工亮相，景山、北海、颐和园、天坛等皇家园林的中秋游园赏月活动已经拉开了帷幕。今年中秋节小长假期间，市内各公园景点、商业娱乐地区将在节日前夕和节日期间出现客流高峰。根据北京公交集团介绍说，节日期间将会增加最佳赏月点、景区、商区运力，并且开通青龙峡、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奥林匹克公园等四条节假日专线，线路一站直达，票价从10元到48元不等。部分线路使用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车，可以享受优惠，持各类免票证件无效。此外，今年中秋节，市属公园发布了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五处中秋赏月最佳地点。公交集团重点增加途经这些地区的一路、五路、52路、103路、331路、508路等重点线路运力，同时集中调配20点到22点之间的运力，以满足沿线乘客的夜间出行需求。市交通委、市交管局等多机构日前发布中秋国庆出行报告。根据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前一天，北京高速路将会迎来拥堵高峰。国庆节第一天，北京高速路或将在早晨7点进入到拥堵状态。G45 大厂高速、G6京藏高速、G4京港澳高速的部分路段将车行缓慢。报告还显示，节日期间城市内容易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包括西长安街、建国门外大街、青年路、蔡胡营南路等。国庆长假方面，受11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以及11集中出城的影响，预计10月1号凌晨0点到1点有一个拥堵的小高峰，9点到12点达到出城高峰，10月5号16点至18点预计会出现返程高峰，建议广大公众错峰出行。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中秋特别策划节目《情满中秋，诗意中华》。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和大家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度过中秋佳节。 言到中秋，举杯邀月， 开宴赏花。我国古人重视中秋，仅次于新春佳节。中秋之际，人们举头望月，提笔赋诗，或者思念家乡亲友，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一边遐想着古老传说，一边沉醉于清朗明月。这种种怀想情思，全都融入那些关于中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一同在中秋佳节寄情感怀。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策划播出的《情满中秋，诗意中华》中秋节的系列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申怡老师，中秋节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中秋 节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申怡老师，中秋节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嗯，其实一说到这个中秋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到天上的那一轮圆圆的月亮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也许你会在其乐融融的这种家庭宴会当中给自己的朋友发这个祝福的信息，也可以呢是在这个异乡为异客自己去刷这个朋友圈。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身在何地，快乐或者是孤独，欢乐或者是惆怅的，我们都需要借古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所以呢，我们的《情满中秋，诗意中华》呢，也是特别为大家做了相关的策划。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的这种感情究竟应该如何去抒发它，我们的感怀又有什么呢？其实说到这个中秋相关的诗词作品，申怡老师，你有统计过吗？ 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是我曾经试着去搜索了一下，那整个搜索引擎出来呢，几十首，它几十首应该还是名诗。如果大家还集景生情，那这样随手可感的，我相信呢就数不胜数了。中秋节是一个特殊的节日，那我想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是一个特殊的节目。刚刚我也听到主持人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一过节，我们可能见了很多的就是铺天盖地的短信息哈，特别是还转发很多的小动画呀、小图片呀，包括我们刷朋友圈、看朋友圈里的中秋节。实际上古人的生活它要丰富的多，古人的情怀呢它也要多样的多。那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既体味到古人的丰富的情感，或者在讲他们有趣的个人的生活，那可能从中我们一直在讲诗吗？从中我们也体会到生活中如果多了一些诗意，其实不见得说就是我文学积累有多深厚，而是你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话呢，你的日子，咱们就以这三天中秋的假期来讲，可能过得也就不一样了。 嗯，申怡老师在我们之前的这个诗歌赏析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讲过，其实诗歌最早的就是人发出感叹、抒发个人情感的不自觉的一种语言的表现的形式。 是这样的，而且它会特别的精炼。我印象中有一年的中秋，正好我刚刚带完高三，我的有那个班有十几个学生都出国了，所以呢老师还是有一点惦记的。那中秋节我想跟他们说一句话，我又觉得你说什么太煽情了，你可能人孩子刚出国哈，照的人孩子心里不愉快或者是难过想家，但是你要平平淡淡说中秋节快乐也不好说。后来我就觉得特别合适，我给每个人都发了十个字，叫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一下觉得所有的情感就都包含在内了。 对，确实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都望着天边的那一轮明月啊，所以呢就会引得大家思绪飞扬，感慨万千的。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除了这个申怡老师和大家去品读有关于中秋节的中秋的这样的一些个诗词佳句之外，我们呢今天也还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广渠门中学我们的同学啊，请他们来为大家诵读这样的一些个作品，一边诵读我们一边来去解读它，应该会有另外的一种味道。 年轻的声音对生命的一种感悟，这也是一种传承。 其实我们现代人呢对于这个

人家看着他也伤心、 嗯、 为什么呢？月圆人不团圆、 嗯、 那你说人团圆了月也圆了，这是好事，好好乐呵吧。不，今年圆了明年还会不会圆、 嗯、 有可能明年就过不好了、 嗯、 那么如果说一路都顺风，一定是说这日子会过得很好，他会想曾经还有多少痛苦，就总能找出抒情的理由。 对 啊，那最开始是找出抒情的理由，而久而久之呢，就把这种多情灌输到生命的每一天。这时候我们看徐有贞，他能跳出来很洒脱地提到没关系，咱就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天，这月亮就年年都会有像中秋这样的好月亮、 嗯、 啊。那么这一点其实他没有直接的联系啊。徐有贞我相信咱们同学可能啊，就我们听众可能都不是特别熟悉哈、啊、但是我说一个人我相信你会有印象、嗯、叫祝枝山。 哦， 哎，这个跟唐伯虎， 对， 哎，这个四大才子嘛， 子， 哎，这个徐有贞是祝枝山的外祖父、 哦、 啊。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可能那种潇洒的劲儿，还有点这种家族的这个传统在里头啊，就是他把问题看清了，看淡了， 嗯， 这是两个看淡的一种感情。咱们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哈、啊。 我觉得这个第一首司空图的这个中秋。我忽然间就想起来这个有一句这个俗话， 嗯， 老讲叫做年怕中秋月怕半， 星期就怕星期三、 啊、星期三、 啊、对， 就是刚才您讲的、嗯、说一到这个中秋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一年马上要过去了啊。但是相比较司空图的这首诗呢，其实我还是更觉得徐有贞的中秋月来得更洒脱一点。 是是 是吧， 嗯， 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就是您讲的他直接就跳出来了，不必要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候你去做过多的这种感怀，我们应该是有更多更好的憧憬，希望年年岁岁月月日日都能够见到这样的明亮的中秋月。 嗯 啊， 他其实就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哈，从古人呢他是属于心里郁结好多的感情， 嗯， 他要找一个突破口，找一个抒发的一个理由。那么如果咱们换了一个角度，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心里头那个郁结呀、 嗯、 是自己想的，越想越是这么回事，越想越是这么回事。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叫想象，这个想象就是说他照着一本书，然后他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呢照着这本书就看种种病，后来他就发现所有的病他都得到了， 嗯， 然后后来他就找他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个药方， 嗯， 结果后来他还去抓药，这个药房说不提供，然后结果一看什么药方，就是哎散步喝点这个红酒、 嗯、 啊，好好生活，说白了就是好好生活。那你看我们明代的徐有贞其实就点出了这一点， 是活在当下好好生活啊。 嗯， 我们呢希望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中秋节呢，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愉悦起来的。当然了，我们在搜遍古今中外，其实很多的作品，申颖老师刚才也讲了，其实好像悲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悲情更多一些， 对，让人高兴欢愉的东西相对来讲会少一点啊。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两首诗呢叫做淡看中秋啊，接下来呢就得要应该怎么讲，叫重看中秋， 重看中秋， 对， 而且就重看这轮月亮， 对， 嗯， 那么我们呢这样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啊，咱们应该是先说点高兴的事情， 嗯， 对， 壮怀激烈的， 壮怀的， 嗯， 对，好了。那么教育面对面呢，在今年中秋假期三天假期当中，为大家特别安排播出的是情满中秋，诗意中华，让我们在这个中华古典优秀的诗词作品当中一起来感怀中秋。 Thank you.

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品读中华经典文学佳作，特别是诗词作品啊，在这些诗词作品当中，我们一起来品味中秋佳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的是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毅老师。申毅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呢今天和大家呢一起来感怀一下中秋啊。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两部作品是淡看中秋慢寄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要重看中秋了，就是我们由中秋节由赏月来引发出来个人的这种情感上的这样的一种抒发。 对， 您讲说中秋相关的诗词作品，悲情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是 吧？ 嗯， 高兴的相对来讲少一点，那咱们先说说高兴的。 先说说高兴的哈，其实中秋很重要，有一点，它月亮是圆的呀，它本身就代表一种团圆。我记得在咱俩讲到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们中秋节在那个山上哈，这个兔壁山庄嘛，在那个山上，然后要赏月，而呢很少说他们会聚在一起，因为要女眷在内，男眷在外，只有中秋节一定要圆桌，因为它代表一种团圆啊，要欣赏音乐。那么在中秋的快乐当中，我们不妨提一个人的快乐，这个人呢是南宋的著名词人，叫张孝祥。我们的学生听众应该会比较熟悉，因为在北京高考的09年一年的这个诗歌鉴赏题考的就是张孝祥，而且当时就问说张孝祥是什么派的，诗歌的流派，我们知道尤其词哈，非常典型的婉约缠绵悱恻的那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豪放，说张孝祥是什么派的，其中他就提到了过去的人哈，要长途跋涉，要旅行的时候这个坐船，这一路上要是风特别大，你就我们现在就觉得很倒霉啊，出门很不顺利，就被这风影响的不能及时的出发，结果人张孝祥高高兴兴的说道啊，这个明朝峰回更好，今夜露宿何妨，没关系，那就玩呗，尽情的在这玩。所以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哈，虽然南宋有着国仇家恨，可能看起来呢更容易伤感一点，但是呢个人的那种情怀，个人的那种气度，我们现在的流行词叫格局，是吧？哎，他不是说忘本忘怀，是那种欲把杭州作汴州的那种快乐，而是打心眼里能够把痛苦看清看淡解脱，然后再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那张孝祥这样的一个人，他写中秋，他写到了一首词，就是《浣溪沙》啊，叫做，其实《浣溪沙》它有一个全名叫《中秋坐上十八客》，正好呢招待客人多少人，18个人。 那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广渠门中学高二年级的李真同学为我们大家诵读的这一篇《浣溪沙》。 《浣溪沙》宋·张孝祥。同是瀛洲侧府仙，只今了结射中莲。胡笳暗拍酒如川，唤起风仪清晚景。更将粒子见心源，从今三夜看婵娟。 浣溪沙这个还真得解释一二啊，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听到的就是说他在干嘛呢，哎，听不懂。古诗有时候跟我们说息息相关，一看就像呀，一下就打中自己的心里，触动自己的心弦。有的时候看完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它里头典故太多，所以我给大家也解释一下这个典故。第一个呢叫做同是瀛洲侧府仙，这个瀛洲也好，瀛海也好，传说当中有三座仙山啊，瀛洲、蓬莱和方丈。所以说到瀛洲就是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到一个特别棒的地方。什么叫侧府仙呢？唐太宗的时候，他那时候很鼓励大家从事文学创作，非常赏识文官，因此呢从唐太宗开始在朝廷里就设了这个文学馆啊，他网罗人才，

看婵娟。干嘛三夜看婵娟呀？就是因为荔枝是圆的啊，然后这个月亮也是圆的，亲朋老友中秋节呢又是团圆的，所以我们觉得太开心了。那最后一句集景生情作结，说呀，这样的好景色啊，我们知道15的月亮16圆，那可能到17还会圆，从此之后再往三天这月亮都是圆的，意思就是美好继续，欢乐继续。而我们要认真数一数，想哎呀，它真是独具匠心，因为我们数三天正好到8月18，哎，最后把这个18扣进去了。 是这样，您看您这么一解释的话，里边蕴含着这么多的这个典故啊，所以就是您说的真的有点文化，没文化一是读不懂，另外一个有文化的人夸你，你还真不知道人家在夸我。 对呀、 是吧？所以其实要说这个有文化啊，咱们一直都在说《红楼梦》啊，《红楼梦》当中其实有太多的也是关于，你比如像中秋节，我记得当初我们还专门讲过一期 《 红楼梦》当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节日，其实在中秋节前前后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名士佳作。 对，红楼其实它有一些就是首尾呼应哈、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们在大观园当中那个，但是在大观园当中呢，其实这个酒席宴会人已经不全了、那么所以才有了后来非常著名的桥段，就是林黛玉和史湘云跑出去了，跑到那个这个凹晶馆啊，两个人中秋联队嘛、著名的那个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就是从这里写出来的。那么如果往前推，后面是女孩子的悲剧，那么前面呢就是男人的雄心或者是野心。红楼的开头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介绍了一个落魄的书生。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广渠门中学初一年级冯瑞义同学诵读的这一篇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究竟写的是谁。 中秋月，清，曹雪芹。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这个我们要说这首诗的作者，我想最合理的应该是曹雪芹，因为不管是谁写的都是曹雪芹写的啊。如果要是落到书中的人物，那就应该是贾雨村。咱们说前五回依次去交代了红楼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呢是由最开始的一回叫将甄士隐去，是甄士隐、还有呢要换作贾雨村演，要说假话了、那么贾雨村呢，他是一个太落魄的书生，他寄居在这个葫芦庙哈、就是他都没有地方，他去赶考他都没有钱，然后他就寄居在这个和尚住的这个庙里头。然后他的邻居是一个大财主，他甄士隐嘛。甄士隐一看呢，这个贾雨村雨村兄还是非常的有气度、有才华、有本领的，所以这个甄士隐就请这个贾雨村啊，在中秋节的时候要请他到家里吃饭。那么他去请的过程中，贾雨村正在家里头看着这个月亮，他就吟诗。后来跟甄士隐在做宴席，哎，他们俩宴会之上说再吟一首诗，他就吟出了这首。我们仔细去听这首诗，真的就是让大家很震惊啊。他也提到了时逢三五，三五一十五，这就是正月十五、所以我们在三五之夜指的就是这个。然后时逢三五便团圆，一个便字，我们觉得我们说哎呀，我们盼团圆，我们等团圆，我们赏团圆，他说自然而然的嘛，该到什么就是什么、而贾雨村等的什么？贾雨村等的是他自然的向上爬，有这个机会，是吧？哎，所以说这个男人他干了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贾宝玉啊对他都特别有微词。那么后来在我们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当中，那贾雨村就干脆是一个小人一般的人物出现哈、这些我们不提，我们就说这首诗上来就跟一般人的气度不一样。到时候就圆了，你也不用等，你也不用盼，你也不用伤感啊，这个就是自然是为我服务的。然后呢，满把晴光护玉兰啊，这是写景啊，就是月圆了怎么样？月圆了自然就光明了，就好像说我有了举荐，后来真是举荐他啊，把他推荐给贾政了嘛，是吧？那么我就自然有我的光彩，不用别人夸我。到后面天上一轮才捧出， 在哪儿呢？最后一句，人间万幸仰头看，仰头看以谁为尊，以月为尊、嗯、在这里显然相信主持人也能够听出来、嗯、就是贾雨村把自己当做谁了，当做什么了，就是天上的月亮， 对， 是吧、嗯、哎，我们看那么多的中秋节的诗，有谁能够把自己说成像月亮，一般都是说啊，或者是说我在月光下，我看月亮、嗯、然后我的悲伤，我的悲戚啊，或者说月亮给我助兴，或者说我要上月亮上玩去，这个李白写过、嗯、是吧，能够说我就是月亮的啊，从咱们这么多首中秋诗里头，我看贾雨村是比较突出的、嗯、就他一个。 年到中秋，举杯邀月，开宴赏花，我国古人重视中秋，仅次于新春佳节。中秋之际，人们举头望月，提笔赋诗，或者思念家乡亲友，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一边遐想着古老传说，一边沉醉于清朗明月。这种种怀想情思，全都融入那些关于中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一同在中秋佳节寄情感怀。 好，刚才呢，申怡老师给大家讲的是《红楼梦》当中曹雪芹啊写的这首《中秋月》啊，体现的是这个贾雨村借月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壮志。那在我们的这个诗歌作品当中，有没有借着这一轮明月表达自己快乐的心境、快乐的心情的呢？ 也有啊， 嗯， 就是首先他得有喜事，家有喜事， 嗯， 有了喜事之后呢，正好赶上中秋节。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说张少祥那种快乐，还是朋友欢聚带来的快乐。那谁心里快乐呢？我举一个例子，唐朝的一个诗人啊，叫皮日休。皮日休很有名的一句诗，就是写白莲的，那么他这个诗歌风格很清丽。结果皮日休呢，他是属于很有才华，他刚刚得中进士不到一年啊，然后正好赶上中秋节，那么他就写出了一首叫《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在这首诗当中啊，我们看到他不写月，他先写什么呢？他这里头的玉珂实际上就是桂花，八月桂花香嘛、嗯、桂花的那个花瓣儿，然后山山下月轮，实际上就是这个花瓣啊缓缓的飘下，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常见的景象。但是皮日休说它就好像是月亮啊，这个天上月亮不是有那个桂树吗、嗯、吴刚砍的那个桂花树，哎，是那个花瓣下来，这一下立刻这花瓣就不一样了，就自带发光体了，就是这种感觉了。而殿前拾得露华新，你看他写由我看到的景，这个桂花，到我的想象天上的那个树，到我现实的生活，就是就好像呢我捡起来以后呢，就是又像露水一样，就是上面的这个花瓣啊，它那个露珠都是那么清新的。那么这样的呢，把景色、自我和想象都给融在一起了。由这个花儿能够让我们想，怎么就觉得这个这么晶莹啊，这么剔透啊，哎，然后这么这个皎洁呀、啊、是因为月啊，这个是所谓借物写月、嗯、这也是在中秋节的诗歌当中常见的。而至今不会天中事，我不是说怀疑吗，说是不是天上的桂树洒下来这么多的花瓣啊，天上有掉下来珍珠啊，可是天上发生什么事儿，我哪知道啊，哎，他又呢又理性了，又客观了，我根本不知道。应是嫦娥之于人，那我想这么美丽的桂花的花瓣就是嫦娥，哎，一高兴往这个地下扔吧，往人间扔。那么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这个瑰丽的想象就在这儿。今年的18年啊，北京高考考了苏童的 这么一篇文章，他就是说小的时候他看水缸，那叫水缸里的文学，小时候看水缸他就总觉得水缸里会出来一个田螺姑娘，为此呢他还往水缸里放过这个田螺，结果被家人训了，说这一缸水都浪费了。然后他就说其实说很多的文学啊都是在小时候啊，因为心中的某一个小小的念头，然后呢生发开来，感情激扬开来，他才能有更好的创作。那么我们就慨叹说，哎呀，人没有了童年，没有了童年的那种天真，没有了丰富的想象，可能我们的世界或者我们的日子就变得枯燥了很多。但是这时候我们不妨回看我们的古人啊，我们总讲有韵的童年是我们小时候会背诗，其实呢如果跟现在的中国相比，那我们曾经的唐代啊啊宋代啊，那可能就真的是童年时期了。那时候的人，那皮日休他已经几十岁了，但他依然觉得哇，桂花这么漂亮，那是他嫦娥扔下来的珍珠吧。有着这样的诗心的人，那么他对生活的感悟啊，他的眼光也是不一样的。桂花这么漂亮，那是他嫦娥扔下来的珍珠吧。有着这样的诗心的人，那么他对生活的感悟啊，他的眼光也是不一样的。而他怎么把月亮写得这么美好，那么心里开心吗？高兴吗？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实际上通过每一部的这个诗歌作品也能够反映出这一位诗人他内心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的。 像皮尔修这样，我觉得他可以算是童心未泯吧。只有很纯净的这样的这种心灵，他才能够去幻化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想象来。 哎，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孩儿哈，早晨起来一出门，小孩就会很开心的，小花你好，小鸟你好，哎，我们觉得这是孩子啊，这个纯真，或者呢讲这小孩真傻，是吧？但是古人他就会说，我寄愁心与明月，月亮替我送你吧，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他那么多的丰富的比喻，他真的是为写而写吗？我觉得不是的，这就是所谓的物我合一，你和自然，你突然意识到不是我要管理自然，或者在讲我们要控制自然，我们要改造自然，而是你就是自然的一份子，我们都是一种平等的朋友的关系。 所以你要这么一说，我还是倒是建议大家在中秋节这三天假期当中，我们所能想象的，如果天气真的足够好的话，我们应该到一个空旷如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把自己真正的置身在自然环境当中，真正的去感受一下。 最起码的，我觉得底线是我们赏月的时候放下手机，我们要传递祝福的时候，也未必一定要那些美丽的图片就能代表我们的祝福，就真的是哪怕说今天的月亮很好，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你，那这就是诗，这本身就传递出诗情诗意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情满中秋诗意中华，教育面对面在中秋节期间特别为您策划推出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特别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语文专家、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申怡老师，和大家呢一起来感怀中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诗歌作品，有唐诗了，怎么能少得了宋词呢？ 是的。 我们过一会儿在接下来的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将和大家继续来品读这些个中华传统的优秀的诗歌作品。

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一同在中秋佳节寄情感怀。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星河，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在三天的中秋假期当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策划播出的是情满中秋，诗意中华，让我们在中华传统的优秀诗词作品当中来去品味和感怀中秋。今天呢是我们首期节目啊，我们一起去感怀这个中秋佳节，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我们刚才讲了唐诗作品，那怎么能少得了宋词呢？ 是的 啊， 嗯， 你会给我们推荐哪一首？ 哎呀，其实讲这个中秋月的宋词，像辛弃疾啊、苏轼啊，他都有啊，而且他们都是壮怀的诗人。那我想，我们不妨看一个很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啊，那他的名字叫陈著，宋代的词人，听听陈著的这首《江城子》。 江城子，中秋佳月最端圆。宋·陈著。中秋佳月最端圆，老吃完见多番，杯酒相言今夕不应迁。残雨如何防乐事，声兮兮点斑斑。天应有意故遮拦，拍人间等闲看，好处时光须用着些难。直待黄昏风卷际，金燕燕。 这首《江城子》呢，它的用语很平实啊，相对而言，其实我们说，之前我们讲啊，说这个得知道典故才能看得懂，那只是针对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就你一看你就能体会他的感觉。陈著这个我们不用多说哈，因为他说了，老吃完见多番，我见多了月亮了啊，见多了呢，我就不怪了，或者说不会引起我的更多的感情了。所谓悲欢离合总无情嘛。但是他说杯酒相言，杯酒相言就是照样有宴会，这一点我觉得古今倒是相通的哈，一有节日就有宴会。而今夕不应迁，指的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们也别吝啬啊，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不会因为老了就不玩了。而且残雨如何防乐事，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这雨还没停呢，我们知道啊，秋风秋雨愁煞人，哪堪风雨助凄凉，这都是常有的嘛。但是呢，这个陈著就说，说下点雨有什么呀？那我们说这个今年啊，因为没到周一呢，那周一的时候这是正日子，中秋节，那我们也不知道那天天气怎么样哈。那下雨我们就说，我们就可以说残雨如何防乐事，大雨如何防乐事，是吧？哎，不下雨那正好赏月，其实关键还在于人的心情。那么他说到了雨声淅淅，然后呢雨打在树叶上的这个点斑斑啊，一下子把这个晚上的情境刻画出来了。然后他是怎么想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今儿真倒霉啊，怎么阴天了？他说老天应有意故遮拦，老天故意的，老天爷逗我们玩呢。为什么呀？让我们啊等着好时光啊，总要咱们所谓的好事多磨嘛。哎，好时光让你呢感觉到享受好时光困难啊，等到黄昏啊，慢慢的风吹了啊，风吹过来，雨过天晴了，让我们看金艳艳。金艳艳是什么？那个颜色的那个灿烂，是吧？尤其这个艳，水光潋滟，它指的是水天一色的那种灿烂。然后玉团圆，今天一定是个好日子。所以这个陈著这首诗就让我们听着心里特畅快，遇到什么难事没事没事，反正啊，这就是老天爷故意的跟你开玩笑呢，或者说故意考验你一下，故意让你觉得哎，你必须要珍惜未来你得到的那些美好，前面他一定会有一些不顺利，反正最后尤其是我们想，哎呀，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啊，其实不光是中秋节了啊，我们就想说

就真的是说起来让人很心酸啊！这个弟弟想哥哥啊，一般就会说：“哎呀，咱哥俩好久不见了。”他会说：“七年了，哥哥，七年。”他把这个准确的日子一说出来，让我们感觉到他不是第七次中秋节了。这个感情哈、啊，就真的是说起来让人很心酸啊！这个弟弟想哥哥啊，一般就会说：“哎呀，咱哥俩好久不见了。”他会说：“七年了，哥哥，七年。”他把这个准确的日子一说出来，让我们感觉到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的概念，而是一天天、一年年的数着日子，一点一点的熬过来的那种感觉就有了。而且还说到了去年冬午今夕，去年咱俩还分开呢，那么为什么说是过去的想念呢？是现在他和哥哥是在一起的啊，就终于哥俩能够碰上了啊，然后就特别开心，所以呢他就想起义彭城山下，根本想都没想到我们居然能够一起泛舟于湖面，我们能够宴饮宾客，我们能欢度佳节。咱们说这不是太快乐的一种感情吗？那么这种感情的快乐让我们能想到说这个苏哲应该是尽情的表达啊，或者说传递出来宴会当中的那种欢乐呀欢聚之情，但是呢他却展现出自己是尽情的表达啊，或者说传递出来宴会当中的那种欢乐呀欢聚之情，但是呢他却展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首先呢是从宴饮的这个主人客人的穿戴里，那就是欢乐，像说别人的穿戴的时候无形当中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欢乐是他们的，我只是看着别人欢乐，但我现在心里非常不愉快。为什么不愉快呢？其实他就是说素娥，这里头的素娥要知道它还是指月亮、 嗯、 那这个我觉得虽然不能绝对吧，但是我们在中秋节赏月的诗里一旦看到我们不认识的词，我们不了解的词而又特女性化、 嗯、 我们就试着可以往月亮上猜一猜、 嗯、 是吧、啊 嗯、 说素娥无赖西去，这个无赖啊就把人的感情他去埋怨月亮了、嗯、说你看你这不懂事儿，你这就快落山了，就是天快亮了，天快亮了就是我们玩一宿啊，嗨了一宿不挺好的事儿吗？不，因为他始终惦记着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相聚啊，那得是多深的感情。我觉得有的小孩哈、啊、那这个本来很快乐，但是呢我一想到啊马上就要分开了，那种难受他会溢于言表。这苏哲在这儿在外面官场流连，他已经40多岁了，他居然能够在欢聚的时候那么快乐的时光他能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就是我要和我哥哥分开。啊，他想到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欢聚，而是曾经这七年，哥哥，我想你想的好苦啊。那未来呢，哥哥，我真不想离开你，但是我又要离开，这样的感情，他真的是伪装不出来的。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是念人。 对、 不管是念自己的爱人还是念自己的这个兄长啊，其实刚才你也讲了，都是衬托在这个此情此景当中的。其实如果要是说念到这个景，对于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当中，应该是对于那些个身在为异乡为异客的这些个海外漂泊的这些人，恐怕他们的感情就会更浓烈一些了。所以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作品是念及自己故乡的？ 念故乡的是相当的多的 啊、 嗯、 我们简单的举几首。那你像其实就是孟浩然哈、啊、孟浩然是写诗呢相当的洒脱自在的，包括李白也认为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孟浩然写了一首叫秋宵月下有怀。我们在听这首诗的时候，不妨呢可以在这样的潇洒的才子的背后，我们去体会到他对生命的一种无奈的感怀。 嗯，好的，我们呢继续来听听孙云晓同学为我们诵读的这首作品。 秋宵月下有怀，唐·孟浩然。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惊鹊西未定，飞萤卷帘入。庭槐寒影疏，林楚夜声急。佳期旷何许，望望 空伫立。 在这首诗当中，我们看到一轮明月也是高高的挂在天空，而月光映照下呢，这个露珠是晶莹剔透的。那么它具体的景色的描写，但我们在这个景色的描写当中一定要读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对比的意义。一个是精雀栖未定，明月别枝惊鹊，这个小麻雀或者小喜鹊啊，反正就是一个小鸟。那么它呢，可能月亮一起来，那么就容易把它惊吓到，哎，光线变了，它就飞了。那么飞了呢，又未定，就是没地儿可待。那这就是漂泊的感觉呀。所以我们一下说，哦，孟浩然他也会有，因为他常年在鹿门山隐居，但他也出来了几年，那么他这是想家了。而另外一个飞萤卷帘入，你看人家就算小小的萤火虫，它发出的那个小小的光亮，它也能卷帘入。我漂泊无定，而有人已经进屋了呀。哎，这就是一个对比。而庭槐寒影疏啊，我们听这个名字，槐到秋天的时候它是要枯萎的，它枯萎的是最早的。而寒影疏，稀疏了，就显然还是代指枯萎。那这样的景也代表了内心的萧瑟和凄凉，是吧？而林楚夜生计，邻居家呢还在干活，我在伤心，他们在干活。楚是干嘛的？做寒衣了，天冷了该做衣服了，做衣服给远行的人或者给家中的人，因此它带来一种家庭的概念。所以说它处处都在说想家想家啊。而佳期况何许啊，那些美好的日子好像看起来就跟朋友啊，或者说跟亲人啊，跟家人啊，那么我们曾经约定好的啊，何许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呀？望望空伫立，这个是一个空伫立，就在这儿长久的站着啊，站着不动，那么所有的情感都吸上来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实际上呢都是这种个人情感的一种抒发和体现，都是一种小我。那下边我们是不是应该得说说大我，又家国情怀的这种感情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之前申英老师一直都在跟我们讲，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杜甫。 八月十五夜月，唐，杜甫。稍下巫山峡，游闲白帝城，气盛泉浦岸，轮仄半楼明。雕豆皆催晓，蟾蜍且自清。张弓已残破，不独汉家营。 就是杜甫这个诗人，他真的是特别了不起。他无论是讲自己的痛苦，还是在讲他生命当中的一种际遇，但他始终放不下啊，就是惦记着就是这个国家。因此呢，同样的八月十五夜啊，我们读了这么多首诗，那么杜甫他有没有对月亮的想象？有，他曾经写了两首绝句啊。第一首《稍下巫山峡》。游闲白帝城，你一看巫山白帝城，这是杜甫南下了啊，在四川，然后后来沿江往这个湖南一带走的，讲这段日子了。而气沉泉浦岸，轮仄半楼明啊，这一下呢，我们就看到他描写了这个月，而最后他写了这么多的月亮，最后说到什么？张弓已残破，不独汉家营。雕斗升起，诗人还是想到了离乡戍边的汉家营里的士卒。那么有楼明啊，这一下呢，我们就看到他描写了这个月，而最后他写了这么多的月亮，最后说到什么？张弓已残破，不独汉家营。雕斗升起，诗人还是想到了离乡戍边的汉家营里的士卒。那么有想到了戍边的士卒，就想到了普天下在战乱中背井离乡的劳苦大众，忧己更忧民，这就是杜甫的特别伟大的地方。 好了，那么我们呢用一整期的节目啊，和大家呢一起先感怀了一下中秋。当然这个感怀呢，我们只是三天长假当中的第一篇啊， 就是刚说到中秋节有丰富的情感， 刚刚开始。实际上呢，今天我们数了一下，差不多有十多首的这个诗词的作品啊，但是这只是历史长河还有我们的这个汪洋诗海当中的 一宿，非常少的一部分啊，但是已经足够能够感受到这种不管是个人的这种情感，还是这种家国的情怀，我们都能够深深的体验到。那么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中秋三天的特别节目《情满中秋诗意中华》呢，还会继续当中。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的是来自丰台十八中的语文特级教师李锦超老师，在中秋节当中带大家去赏一赏那些饮酒的诗篇，开怀畅饮，把酒言欢。 更畅快的中秋节。 是的。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也再次感谢申怡老师，再次祝您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的月亮圆又圆，高高的挂在窗外的天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路要转几个弯才回到你身边。北京的月亮圆又圆，高高的挂在城外的山巅，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还要越几重山才回到你身边。走不完的路程，像山峦就像你的臂弯，愿那黄色月亮温暖你的脸，等那月儿弯弯我回到你身边。北京的月高的挂在山的那一边，我看着月亮想着。 牵手喝果蔬，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